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82节。富他货财，缘他生死，干求不遂，便生咒恨。这一节讲了两件事情。富是欠的意思，譬如借钱不还，凡是借人家的器用器皿用具，没有偿还的意愿，都属于这一类。这一类都属于偷盗的业行。佛家讲偷盗范围非常广泛，而古德同我哋说明呢个道戒叫不予取，这个意思非常完备。凡是有主之物，无论你用什么手段得到，主人没有答应给你，你得到的都叫做偷盗，都属于这条戒律范围之内。我们向人借东西，借钱也好，借物品也好，都是主人同意借给我们的，不是给我们，借给我们将来一定要奉还的。如果没有还的心，那个心就是盗心，亦是犯偷盗之罪。如果说借人财物不想还，还希望他早死，这种罪过就更大了。佛在经上讲，生这种心的人已经是畜生了，来生的果报必堕恶道。所以世间人眼光好浅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，不知道后患无穷。畜生堕落到畜生道容易，想在畜生道再回来做人，那就难了。原因在哪里？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畜生道的业因虽然很复杂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愚痴。各位想下，欠人财物不想还，这个心就很愚痴了。再咒人死， 咁係如此到極處啦。所以墮落到畜生道，畜生嘅愚痴，如果同人比，要超過好多倍。越係低級嘅動物，愚痴越嚴重。我哋喺佛經上睇到一隻古仔，釋迦牟尼佛當年喺紫樹給孤獨園，給孤獨園修房屋。佛同幾個弟子喺一齊，睇到地上一棟矮，佛睇到之後就笑一笑，弟子喺旁邊睇到佛笑嗰棟矮，就向釋迦牟尼佛請教佛點解要笑佢哋。佛同大家講，嗰一棟矮七尊佛出世都過咗啦，佢仲未離矮身。我哋唔多講啦，一尊佛三個阿僧祇劫，七尊佛係21個阿僧祇劫，佢仲未離開矮身，唔係話佢壽命長，矮死咗來生仲做矮。呢個道理我哋能體會得到，乜嘢原因過分執著？佢執著嗰個身就係自己，所以永遠換唔到第二個身體。執著嗰個偽鬥係佢嘅老家，永遠唔離開佢嗰個地方。死咗之後投胎，仲投喺螞蟻裏頭，呢種真係愚痴到極處啦。所以佛喺《大小乘一切經論》裏面同我哋講，我哋要能體會，要知道佛嘅苦口婆心。三惡道，易入難出。這個是事實真相，很容易墮三惡道。三惡道的業因是貪嗔痴，所以佛教我們修戒定慧，勤修戒定慧，熄滅貪嗔痴。目的在哪里？不堕恶道。所以人一定要守住人的本分，人的根本。人的根本是什么？在佛家是五戒，在儒家是五常。五常是仁义礼智信，呢啲系人道嘅基本条件。如果我哋将基本条件失咗啦，来生绝对得唔到人身。各位要知道，我哋呢一生能得人身，系过去生中修嘅。有呢種條件，呢一生中遇到緣，父母同我哋有緣，父母屬於增上緣，真正嚟人道投生係過去生中嘅業印，五戒十善嘅業印。所以到人道嚟唔错啦，但系我哋呢一次嚟到人道就相当不幸。乜嘢原因？社会环境唔好， 冇人教我哋。古时候确确实实，各位你读到《礼记·精华录》就知道，《礼记》嗰部书，如果以现代学术界嚟睇，佢系属于杂志。古老时候嘅一本杂志，里面记得好琐碎，好多，系一份非常有价值嘅杂志。喺佢里面，我哋可以睇到从前人嘅生活状况、文物制度。你睇古人几重视教育，尤其是家庭教育。就算从前人读书嘅机会比较少，有好多父母唔识字，但系佢受到社会上一代教育嘅熏陶，佢懂得做人嘅道理，佢懂得为仔女做个好榜样。基本嘅圣言教诲、五伦五常，佢懂啊。五伦系讲人同人嘅关系，你一定要认识清楚。五常系基本做人嘅道理。第一个系人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用，勿施于人。未读过书，亦懂得，佢亦能将呢几句话记住，对任何人，佢会此身处地去想，我咁样对人，人哋愿唔愿意接受？人哋唔接受，我哋就唔可以做。人哋咁样对我，我唔会接受，我就唔可以用嗰种心态对人。二系为社会、为人服务，唔求报偿。我哋而家讲尽义务。我哋呢个道场有好多义工嚟为道场服务，为大家服务，唔求报酬。礼是有分寸、有节制，自卑而尊人。知就是而家讲嘅理智，而唔系感情。感情里面过失就太多啦。凡事佢有理性，最后系讲信用。人无信而不立。呢啲系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做人嘅道理，呢五个字总要守住。所以喺从前古老嘅嗰个时代，无论有冇读过书、识唔识字，都懂得呢个道理，而且都能遵守。所以社会安定。而家科学技术发达，物质 文明有大幅度的进步，但是人和人的关系不知道了。道德更疏忽了，甚至遗忘了。尤其是现在社会所提倡的竞争，竞争感一争，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，后人写历史，写这个时代是乱世。人不懂得人和人的关系，不懂得做人的道理。所以现在我们读到这一段，可以说是社会上时时见到的。好多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。我们要知道这种心态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用偷渡的心，那个人哪会发达，哪会过幸福的生活，没有可能的事。第二件，干求不遂便生咒恨，这些亦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。有事要求人帮忙，人地不满足你的需求，你就生怨恨了。注解里头跟我们提示得好好，我将那段读一读。干求指一切大小之事，凡有干恳求托于人者皆是，所以它范围很广泛。不遂是不如意，你求人帮助，人家没有满你的愿望，于是你就诅咒他，你就恨他。那就是自己做罪孽了。后面那段，君子达理安命，岂肯向人干求，这个是个明理的人。明理的人真的一生自己就算穷困潦倒到极处，自己知道这是自作自受，亦不会去求人。能安心随缘，知命乐天，就算有不得已的时候要求人，人家肯帮助好感激，人家不肯帮助是他的本分， 绝对不可以有怨恨的心。如果稍微有怨恨的心，古人讲他是小人，不是君子。什么叫君子？明理的人叫君子，小人是迷惑颠倒，不懂道理。怎可以怪人？学佛的人更不可以有这种念头。如果有这种念头，他不是一个学佛的人，他对佛法、对佛陀的教诲根本就未能理解。不要说做了，佛所讲的那些教诲他不懂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看佛菩萨，他们用什么心态来对恶人？各位都读过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里头有个例子，歌利王割截身体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得很简单，那段公案详细记载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。忍辱仙人是释迦牟尼佛前世未成佛之前，在修学过程之中修忍辱波罗蜜，大家称他做忍辱仙人。歌利王，歌利是梵语，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常讲无道之君、暴君。横暴严讲理的忍辱仙人没什么过失，将他凌迟处死。仙人对他有没有咒恨？没有，不单止没有咒恨，而且非常感激。感激什么？感激他那种心态，自己能忍受得到。这种是忍辱波罗蜜圆满之相。我们明白了，如果没有歌利王那种横蛮无理，加给他那种是最严厉的侮辱，怎知他忍辱的功夫啊？那等于考试一样，他能忍，丝毫怨恨的念头都没有，而且还发愿将来成佛第一个要度他。所以世尊成佛第一个度娇尘如尊者，娇尘如就是当时的歌利王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仙人，他讲的话兑现了，成佛第一个度他。所以古德教我们，冤家而解不宜结，人生在世绝对不要跟人结怨， 同人结怨错啦。人哋就算对你唔满意，侮辱你、毁谤你、陷害你，我哋学佛嘅人知道系过去生中做嘅业报。以前做嘅唔善业，今生受果报，欢喜接受，罪报就报咗啦，冇一丝毫怨恨嘅心，结就解咗啦，就化解啦。呢种系好事，唔系坏事。如果有一念心唔平，那个结仲喺度，冇解开，冇解开，将来仲要报。所谓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，咁好可怕嘅。我哋学佛最低限度嘅受用，要能获得呢种系最低限度嘅受用，我明白啦。所有一切冤亲债主加俾我种种唔如意，我都欢喜承受，恭敬赞叹。我哋不数就了结啦，亦成就自己嘅忍辱行。六道嘅忍辱道去边度受，就喺呢种境界里面受。所以嗰啲人系我忍辱波罗蜜嘅老师，系我修忍辱道嘅善知识。我哋恭敬感激都嚟唔切，点可能有丝毫怨恨嘅心？呢种系我哋得佛法真实受用，我哋要明白，要理解，令我哋自己一生都能生活喺感恩之中。我哋嘅道业就唔难成就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